道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2021年9月13号星期一，机动车尾号一和六限行。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的是，莆田累计报告感染者32+32，排查出密接者841人。 京城京市，北京启动重点河道生态补水，潮河总干渠20多年来重启输水功能。 受台风天气影响，今天北京南站多趟始发列车停运。 国内方面将关注针对今年第14号台风灿都，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 时隔近2个月的时间，郑州地铁陆续恢复。 今天的加趣加艺术的是，吃孩子剩饭，倡导光盘行动该不该推崇？ 8点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阿富汗塔利班低调举行升旗仪式，并表示新政府正式开始运作。 财经资讯，北交所颁布3大业务规则，涉及发行、上市、再融资、重组领域。 前沿科技，中国核废料固化能力获得重大突破，能包容放射性物质1000年以上。 大约在8:30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2021北京科学嘉年华开幕，骄阳下乐享冰雪，云端上探索科学。 好的，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李玲带您关注昨夜今晨的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头条，我们来关注疫情。福建11号新增本土确诊病例20例，其中19例在莆田，1例在泉州。莆田市政府也在昨天召开了疫情防控情况的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最新的情况。据了解呢，9月11号0点到24点，莆田市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9例，报告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7例，以上全都为境外输入关联病例，其中2人为幼童，最小3岁，另外有15名小学生，8名鞋厂的员工。 截至9月12号下午4点，莆田此轮疫情累计报告新冠病毒核酸阳性64例，其中确诊病例32例，无症状感染者32例。目前已经完成64例阳性病例的流行病学调查，累计排查出密切接触者841人，次密切接触者1690人，集中医学观察1293人。 同时，莆田市已组织对疫情涉及的枫亭镇全镇24个村居及周边5个乡镇人员的核酸检测。截至昨天下午4点，核酸检测共采样了196,758人份样本。此外，地区风险等级方面也有所变化。据通报，莆田市枫亭镇全镇昨天升为高风险区域。此外，新增3个中风险区域，包括仙游县的焦尾镇后沈村、仙游县赖甸镇向岭村、仙游县原庄镇大蒲村。 为了应对本轮疫情，昨天莆田市教育局发布了关于全市学校暂停线下教学改为线上教学工作的通知。莆田市新型肺炎防控指挥部也要求在莆人员原则上非必要不离开本市。另外，从昨天起，莆田市交管部门已经对全市20个高速出入口、9个国省县乡道市际出入口进行交通管控，其中12个实行封闭管理，也就是不进不出，8个实行检查通行管理。 疫情传播链上的其他城市在昨天也发布了最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疫情应急指挥部昨天表示，泉州近日陆续接到莆田市疾控中心关于移交新冠病毒核酸阳性者的函，经采验的复核，泉州目前共确诊4例阳性，其中确诊病例3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其工作地和感染地全都为莆田市。 疫情当前，令人感动的是许多周边城市都为莆田疫情的防控工作做了帮助。根据通报，漳州市驰援300名医护人员，泉州市驰援244名医护人员，福州市驰援212名医护人员，厦门市驰援200名医护人员。 此外呢，截至目前，福建全省共有4辆移动核酸检测车驰援莆田，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应急车，福建省立医院移动实验室，还有厦门、泉州两地的移动核酸检测设备也先后抵达莆田。 这次疫情呢，发生在南京相关疫情刚刚结束，而中秋国庆假期又还没有来临的时间点，人员流动高峰期没有到来。截至目前呢，暂时没有报告福建省外病例。 那对于疫情形势的研判，南开大学黄森中教授向健康时报独家披露了他的团队对此轮疫情的研判。他们初步判断，此轮疫情在理想情况下，最终的感染人数会在100到300人之间，属于中等规模，可能在4个星期之内，也就是10月初就得到控制。 黄森中教授指出，目前可能的外溢情况还不明朗。根据流行病学规律及国内的抗疫经验，可能外溢的暴雷期应该在9月19号前出现。如果出现外溢，本地及关联病例的总规模应该能控制在500例以内。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好，北京方面，我们先来关注水资源。今年的汛期呢，即将进入尾声了。丰沛的降雨让北京市多个水库可说是收入颇丰。从昨天开始呢，北京市水务局启动重点河道生态补水工作，将从密云水库、怀柔水库向下游重点河道开展生态补水。值得一提的是呢，位于潮河流域的潮河总干渠20多年来重启输水功能，届时会将密云水库水送入到已经多年死库容的顺义唐纸山水库。 北京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受多轮强降雨影响，密云水库来水较往年明显增加。截至目前，密云水库汛期来水 13.17 亿立方米，水库蓄水量达到 35.58 亿立方米，创下历史最高值。在生态补水工作期间，密云水库水将以每秒100立方米的流量向潮河补水，为潮河沿线的密怀顺地下水源地补水，实现水资源回补地下藏水余地。 此外呢，本次生态补水不仅仅只有密云水库，还涉及到怀柔水库等，通过联合调度为白河、淮河、雁栖河等河道补水，实现平原地区地上地下水资源水生态的协同修复。 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这周的天气。受冷空气和偏南气流影响，北京市近期再迎降雨。本周本市以阴天降雨天气为主，气温也随之下降。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受不稳定冷空气的影响，近期本市常常遭遇强对流和短时雷电天气，降雨降温也是本周本市的天气主流。今天的周四，本市都处在雷阵雨和小雨的天气之下，周五以后慢慢转晴，雨水天凉意，气温也像坐上了滑梯，一路向下俯冲。在经历今天最高气温28摄氏度的高位后，明天之后日最高气温跌到24摄氏度左右，日最低气温直接跌破20摄氏度，在17、8摄氏度左右徘徊，风力以三级以下的微风为主，早晚凉意尽显。进入白露节气，已经能够明显感受到夏季的闷热潮湿逐步减退，风中多了一丝秋天的凉意。这个时节气候干燥，不少人会出现咽干、皮肤干的症状，要多喝水，多用加湿器，饮食以温补为主，可适当多吃些含钾的食物，如荞麦、玉米、香蕉等，来有效缓解秋乏。另外，起居作息的时间也应当相应调整，早睡早起，每天增加午睡时间，运动以舒缓的有氧运动为宜，散步、慢跑、爬山等都是不错的选择。 我们再来看一看出行方面，受到台风天气的影响，今天多列北京南站始发列车停运，其中包括高35次、高195次、高161次、高187次等。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呢，可于30天之内办理全额退票手续，请广大旅客及时关注车站公告或者是登录12306网站来了解列车的停运情况，合理安排您的出行时间。 医疗方面，北京市卫健委、市规资委近日共同制定并发布《北京市医疗卫生设施专项规划（2020年至2035年）》规划，提出北京市将严格控增量、输存量，分级分类分区统筹规划全市医疗资源配置。 据介绍，未来北京市将有序推进市属医疗卫生机构和部分央属医疗机构由中心城区向城市南部、西部、回迁地区等市域内的资源薄弱地区疏解，完成口腔医院迁建、积水潭医院回龙观院区扩建、友谊医院顺义院区、朝阳医院东院等重大疏解项目，压缩现扯床位规模。 同时，北京市还将优化调整医疗卫生体系结构，分别在通州宋庄镇和经济技术开发区选址建设首尔所通州院区和北京儿童医院新院区，形成首尔所覆盖东部、北部，儿童医院覆盖南部、西部的整体布局，从而发挥两家市属儿童医院龙头带头作用。 另外呢，在密云、延庆等资源短缺区域，将会部署建立紧急型、紧密型儿科医联体，逐步扩大覆盖的范围，依托清华长庚医院二期建设妇儿中心，适应全市儿科服务需求。 规划同时要求北京市要对雄安新区启动新一轮帮扶合作计划，持续推进宣武医院、妇产医院、中医医院、市疾控中心等市属医疗卫生机构对口帮扶合作，提升新区医疗卫生和公共卫生服务水平。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国内消息，我们先来关注东南沿海地区的强台风天气。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4号台风灿都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浙江舟山到三门一带沿海登陆，或擦过舟山近海进入杭州湾。14号到15号在杭州湾附近海面或地区回旋少动。而未来三天受到台风影响，江南东部、江淮东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天气。 对此，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召开防汛防台风视频会商调度会，安排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国家防总还在昨天上午启动了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目前已经派出两个工作组奔赴浙江、上海，协助地方开展防汛防台风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浙江省防止昨天决定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最高等级一级，同时要求各地各部门按预案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工、停课、停市、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 另外，受台风灿都影响，国家海洋预报台昨天下午将风暴潮警报升级为红色，海浪继续发布红色警报。根据海浪实况数据显示，昨天下午位于东海南部的浮标已经监测到有效波高 7.1 米的狂浪，而随着台风渐进，浪高还在不断增大。 为了保证渔民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浙江省共有开捕渔船10400艘，截至到昨天中午，已归港10209艘渔船，另外有191艘在安全水域。此外，674艘休闲渔船也已经全都停止运营，4883名海上养殖人员已经撤离危险区域。 据浙江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汉华介绍，风力方面，灿都的海上风力强度可能超过烟花，最高强度可能将达到17级。而在城市的内陆风相对海面会小一些，以7到10级为主。降雨量上，灿都面降雨量不一定有烟花大，但是极端点位的降雨量会与烟花接近。 昨天因720特大暴雨灾害全线网停运的郑州地铁陆续恢复载客运营，首批恢复运营的三条线路分别是郑州地铁1号线、2号线17以及城郊线。此外，郑州地铁还称9月15号计划恢复2号线27、4号线、5号线载客运营。此外呢，郑州中建深铁公司运营的3号线也将会在同一天恢复载客运营。 同样令人高兴的是，截至目前，郑州全市158家商贸市场已经全都复工，其中138家农贸市场正常营业，郑州各类市场正常运转，正在按下快进键。 最后，我们来关注澳门特区第7届立法会的选举。

所以呢，夜间出行的朋友，重点呢就是防雷防雨。那么本周未来几天的天气呢？周三、周四是阴天，还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请听众朋友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其他几天呢，都是以晴为主或者是晴间多云天气，没有明显降雨。未来几天的气温呢，预报最高气温在27度到23度之间，最低气温呢是15度到18度之间。所以啊，明天到周日这期间的天气，主要是周三、周四的降雨，对交通出行啊，还有户外活动啊，有不利的影响，请注意防范。嗯，那么其他几天呢，天气总体上还是不错的，但是这个早晚的天气啊，有明显的凉意。那么咱们出门早啊，还有出门上学的朋友啊，要注意添加衣物。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嗯，提示大家周三、周四的时候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好，谢谢黄工的介绍。好，谢谢您的介绍和提示，再见。 好的，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到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并有轻雾，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今天夜间阴有阵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弱冷空气影响，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 频繁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更加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近期不适宜外出登山。 嗯，洗车指数预报，未来3天京城是多降雨过程，所以呢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嗯，我们也来插播一下疫情方面的最新消息。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表示，9月12号按照疫情防控的有关规定，在例行开展的主动筛查中，发现一第三方公司后勤服务人员核酸检测结果阳性。因疫情防控需要，医院即日起实行封闭管理，暂停门急诊医疗服务。 厦门市思明区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今天早些时候发布通告表示，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减少人员流动，阻断疫情传播风险，决定对中华街道部分管辖区域实行封闭式管理。 好，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之后是主播在线的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生只有旁观，我只能让你看见，猜测着无所看见。 在正中的线上的最北的一端，时光的开始就再没有停歇。 春秋冬雨夏， 沧海几千年， 沉重与模糊在交替的浮现，天台的钢铁与岁月的湮灭。 是这如斯夫不舍昼夜， 孤杯敲响锣，你该睡角落，钟杯撞响锣，你该起床锣，孤杯敲响锣，你该歇歇锣，钟杯撞响了，你该起晨锣。 起点随日月万水千山，一座城听你召唤，春尽日作夜眠。传说 9月15日，2021北京时装周将盛大开启，时装发布、文化展览、高峰论坛等活动将在首钢园、王府井、三里屯、张家湾设计小镇、望京小街等地联动上演，敬请期待。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经济星吧。 对。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中国银行北京2022冬奥主题信用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申办成功即有机会赢取冬奥吉祥物手办套装，参与绑卡消费5倍积分等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您好，我是主播李玲。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国际方面，阿富汗塔利班低调举行升级仪式，并表示新政府正式开始运作。 巴黎市长伊达尔戈宣布参选总统，寻求成为法国首位的女总统。 财经资讯，北交所发布3大业务规则，涉及发行、上市、再融资、重组领域。 前沿科技，中国核废料固化能力获得重大突破，能包容放射性物质1000年以上。 大约在8点30分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2021北京科学嘉年华开幕，骄阳下乐享冰雪，云端上探索科学。 欧洲文艺复兴大师到京城，意大利文艺复兴纸上绘画展北京开幕。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李玲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先来关注阿富汗局势。根据美联社9月12号的报道，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负责多媒体部门的穆塔奇宣布，塔利班已经于当地时间11号在总统府举行了低调的升旗仪式。临时政府代理总理穆罕默德·哈桑·阿洪德亲手升起了这面以白色为底色、印有古兰经经文的旗帜。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天正值911事件20周年。穆塔奇表示，升旗仪式的举行标志着新政府工作的正式开始。另外，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9月12号报道，阿富汗文化和新闻部临时副部长穆贾希德表示，目前国际社会正在为承认阿富汗新政府做出努力，塔利班方面也已经收到一些国家积极的信号。 当地时间9月10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报道员雷达兹实地探访了喀布尔国际机场，就目前机场航班恢复情况采访了机场的负责人。根据负责人的介绍，目前阿富汗国内的航班已经恢复运营，国际航班虽然仍存在部分技术问题，但是很快也将会恢复运营。 据了解，由于美军在8月30号完成撤离之前，对喀布尔机场的大量设备进行了破坏，塔利班目前仍在进行相关检修及设备的修复。在美军撤离之后，卡塔尔和土耳其的技术人员在5天内帮助塔利班恢复了部分国内航班的运行。阿利亚纳阿富汗航空公司也成为阿富汗全国第一家在美军撤离后恢复运营的航空公司。 目光再转向欧洲，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局长哈尔登旺当地时间11号表示，德国情报部门目前掌握了德国境内约2000名涉及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潜在危险分子。情报部门认为，这部分潜在危险分子存在着实施恐怖主义行为或者是发动袭击的可能性。 哈尔登旺表示，这个数字多于被德国警方划定为危险分子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人数。 根据德国联邦刑事犯罪调查局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德国警方掌握551名伊斯兰极端主义危险分子，另外有536名相关人士，也就是恐怖分子的潜在支持者。 11号是911事件20周年，谈及恐袭的阴影是否会永远伴随人们，哈尔登旺表示，恐怖组织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他们会更改实施所谓圣战的手法和舞台。全球互联网也使得恐怖组织更容易宣传其理念，安全部门仍将会持续保持高度警觉。 德国联邦内政部长泽霍费尔也在当天透露，自2000年以来，德国安全部门挫败了23起恐袭企图。他同时警告说，德国仍持续面临恐袭风险。 综合法新社、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等外媒最新发布的消息显示，法国巴黎市长安妮·伊达尔戈已经正式宣布参选法国的总统，寻求成为法国历史上首位女总统。根据法新社近日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明年4月份的法国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当中，现年62岁的伊达尔戈将会仅获得 7% 到 9% 的选票。 法国的疫情方面，截至当地时间12号，法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达690万例。不过最新的官方数据显示，第四波疫情目前有所缓和，主要体现在法国过去一周的新冠发病率一直呈下降态势。根据统计，现在的全法新冠发病率为每10万居民中有109名感染者，这个数字比前一周下降 26%。 扩大健康通行证使用范围等防疫措施目前已经实施一个月，大多数民众都已经接受日常生活中使用健康通行证。参加反对健康通行证的游行人数持续减少。根据法国内政部近日发布的统计数字，法国11号有12万人参加游行，这数字低于上周末记录的14万人。 疫苗接种方面，根据官方数据，法国目前已经有4963万人接种至少一剂疫苗，约占法国人口 73.6%， 已经有4666万人完成了两剂接种，约占法国人口的 69.2%。 目光转回到亚洲，日本经济新闻最新民调显示，日本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被最多受访者认为最适合担任自民党总裁。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及前政调会长岸田文雄则分居第二和第三位。 据了解，自民党总裁选举预计9月17号公告，29号开票。在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党主席菅义伟表明不争取连任后，至今已经有3人表态参选，包括岸田文雄、高市早苗及河野太郎。石破茂目前仍在考量是否参选。 日本自民党目前拥有383席国会议员，加上同额的383张党员票，总计这次总裁选举总票数为766票，384票为过半数。那么如果没有一位候选人能在第一轮投票拿下过半数的选票，将会由得票数前两名的候选者进入到第二轮投票。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刚刚完成了其于今年9月履职后的第一次出国访问。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岸信夫在当地时间11号在越南首都河内与越南国防部长潘文江会谈。在会谈后，两国签署了一项最新军事合作协议。根据协议，日本未来将可以向越南提供国防装备和技术，越南也成为了与日本签署相关协议的第11个国家。 据了解，未来日越双方还将会商定包括日本自卫队舰艇在越南靠港在内的防卫合作。那岸信夫也表示，这一协议将两国的防务伙伴关系提升到新水平。日本和越南未来还计划通过多国联合演习和其他方式进一步的深化防务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防卫省于8月底刚刚敲定2022年国防预算案的内容，总额达到 5.4797 兆日元，折合人民币约3200亿元。根据统计，防卫省制定的2022年国防预算案较2021年增加 2.6%。 对此，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回应相关问题时表示，由于历史原因，日本的军事安全动向备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关注。日本已经连续九年增加国防预算，日本动不动就拿周边邻国说事，无非是为其军力扩张寻找借口。中方奉劝日方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军事安全领域谨言慎行，多做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由话语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话语。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汇评专家王雨田。雨田您好。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首先请您先介绍一下上周外汇市场的整体情况。 好的，受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将于年底前缩减购债规模的预期影响，上周外汇市场风险情绪回落，为美元指数提供了支撑，结束了连续两周的下跌，全周上涨0.55%至92.62%。欧系货币呢悉数下跌，欧元周跌幅0.56%，收报1.1809；英镑周跌幅0.23%，收报1.3829。商品货币方面也不乐观，澳元周跌幅1.39%，收报0.7351；加元周跌幅1.33%，收报1.2693。那么具体来看，尽管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的讲话被解读为鸽派，但他仍然承认，如果经济符合预期呢，年内开始缩减购债是合适的。上周五，克利夫兰联储主席梅斯特也表示，虽然八月非农数就业数据不如预期，但劳动力市场已较去年疫情重击时呈现显著复苏。其他多位美联储官员也在上周密集发声，支持早日释放 taper 信号。另一方面，上周公布的美国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与季调后持续申领失业金人数均低于前值，侧面支持了美联储官员的判断。美元指数受上述消息提振，扭转了此前的下跌走势。从中长期来看，市场呢仍需要明确的线索判断美联储具体何时开始削减购债计划之后，才能帮助美元指数确认开启新一轮强势反弹。短期建议投资者关注本周即将公布的美国 CPI 和零售数据，如果数据好于预期，将利好美元指数短期上涨。从技术面看，周线在布林通道中轨附近获得较强支撑，整体仍处于年初以来的震荡区间内。结合技术指标来看， MACD 红色动能柱仍保持在零轴上方，且 DIF 线与 DEA 线呈金叉，表示美指中期呢维持看涨，建议多头投资者继续持有，上方看向93.70附近。主持人， 接着请再分析一下近期欧元的走势。 好的，受美元指数强势表现的影响，欧元上周整体表现比较疲软。上半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攀升至七月以来的新高1.385%，带动美元指数上涨。同时，周初公布的欧元区经济数据显示，德国和欧盟经济景气指数不及前值和预期值。同时，德国制造业订单指数和进出口数据也表现惨淡，暗示当前供需呢仍偏向紧张。欧元受此影响，连续收跌。而随后于周四公布的欧央行利率决议带给欧元短暂的喘息之机，利率决议维持关键利率水平不变，继续实施紧急资产购买计划，但将适度放缓购债的步伐，同时全面上调欧元区通胀预期。欧元在决议公布之后呢，短暂上行，但没有延续。展望后市，尽管欧洲经济在今年上半年出现了较快增长，但是疫情的抬头减缓了欧洲经济复苏的步伐，叠加欧美货币政策分化，个人认为中长期欧元仍将承压。从技术面看，欧元中线 MACD 指标持续空头排列，且在布林通道中轨1.1930遇到较强阻力，建议空头投资者继续持有头寸。那我们的目标可以看向前期的低点1.1675附近。主持人， 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市场牌价。 好的，澳元对人民币报在475.77，加元对人民币报在509.91，欧元对人民币报在763.48，英镑对人民币报在893.52，日元对人民币报在5.8812，最后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45.66。主持人， 好的，谢谢雨田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谢谢，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高大夫，有人被送急诊室了。 来了，大家好，我是威子急诊科医生。今天呢，这个急诊患者是一位交通事故受伤的行人。其实有很多事故都是由于司机过斑马线的时候不减速所造成的。而且大家知道吗，据交管局统计，近三年来全国共在斑马线上发生机动车与行人的交通事故14000起。所以咱们司机朋友们在过斑马线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 礼让行人，毕竟我们也有过马路的时候，礼让他人更是礼让自己。我是北京榜样，北京市密云区医院急诊科医生高威，我呼吁文明行车，礼让行人。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好，这里是由于浩和李玲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财经资讯。先来关注北交所正在马不停蹄地推进制度建设。近日北交所开始对第二批基本业务规则向市场公开征求意见，包括公开发行并上市、上市公司再融资和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这些规则是北交所试点注册制履行审核职责的基本规则依据，总体安排和科创板、创业板保持一致。 北交所负责人表示，三件业务规则吸收借鉴了科创板、创业板试点注册制经验，总结了前期新三板精选层的有关实践，形成了契合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规律和需求特点的制度安排。 新三板精选层制度安排已经充分借鉴注册制理念，在这个基础上，北交所在公开发行并上市审核方面主要是落实注册制要求，在精选层自律审查安排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完善。 那么北交所试点注册制之后，发行上市审核规则与精选层自律审查安排相比有哪些调整优化呢？对此北交所表示，按照精选层制度安排，全国股转公司受理材料并完成自律审查后，需要代发行人向中国证监会报送核准申请文件，存在二次审理环节。而这次调整之后，北交所审核通过后，直接报中国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就行了，不需要再向中国证监会重复受理。简单来说，就是实行一次申报一次受理。 在重组审核方面，北交所建立起了高效便捷的审核机制，支持上市公司利用并购重组高质量发展。结合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特点，规则进一步明确了日常经营行为的具体内涵，将能够充分说明合理性和必要性的现金购买土地、厂房、机械设备等行为视为日常经营行为，不纳入重组管理。 再来关注，在近日召开的美丽中国人百人论坛2021年会上，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介绍说，我国已成立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正在制定一加N政策体系，以实现减污和降碳协同为目标，建成美丽中国。 数据显示，与2005年相比，去年我国单位 GDP 碳强度下降 48.4%， 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57.9 亿吨。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数据是，如果我国采取积极气候行动，仅能源绿色低碳转型领域就可以带动130多万亿元投资，相当于每年 GDP 的2%到3%，这个市场潜力巨大。 那刚才提到的一加N政策体系呢，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到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为降碳，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以绿色能源低碳发展为关键，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此外，一加N的政策体系中还涉及科技、能源、金融等领域。谢振华说，我国将积极谋划低碳、零碳科技发展战略，推进高效率太阳能电池、可再生能源、制氢前沿技术攻关，加快智能电网技术、先进储能技术、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技术等研发和推广，加快推动能源体制改革和金融财税等制度的创新。 再来关注快递领域，昨天呢，顺丰因为签收确认要另收一块钱的事情冲上了微博热搜。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事件的经过。近日，浙江省消保委发文说，有消费者反映在使用顺丰速运家微信公众号寄快递的时候，发现顺丰公司提供了一项名称为签收确认的收费增值服务，收费金额是1元。购买这个增值服务之后呢，收件人需要凭借顺丰发送的签收码或者本人身份证后6位来签收快递。消费者认为顺丰提供的这项增值服务的行为侵害 害了他的合法权益。 对此呢，昨天顺丰回应称，这一增值服务是快递行业的通行做法，用户是否选择这项服务不影响快件正常交付投递，通常只有寄件方有特殊需求时的时候才会选择，并且呢不会对收件人收取费用。 顺丰负责人解释说，这种口令签收服务最先啊是源于珠宝首饰、3C 电子以及奢侈品类客户的特殊需求。比方说，在奢侈品客户发出的快件中，经常会遇到收件客户向快点表示自己正在外地出差，委托单位同事收件，或者是要求放在前台。当意外发生时，收件方客户可能无法准确回忆委托过程或者是否委托过，而口令签收的密码必须由收件方客户转发委托人方啊，才能够投递交付，因而呢可以有效避免这类纠纷场景。 快递专家赵小敏认为，这项服务是寄件方为了确保贵重物品安全交付进行的一项信息互认，确认收件方和寄件方确认一致，那么属于定制化的服务，对于普通客户来说的话是没有影响，和加价也没有关系。 接下来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上周的财经热点。八月重磅金融数据出炉，社会融资规模明显回升，新增股票融资创年内新高。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实施细则发布，市场监管总局对三家汽车芯片经销企业哄抬价格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等内容。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10号央行公布8月份信贷和社会融资数据，新增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 1.22 万亿，同比少增631亿，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2.96 万亿，同比少增6295亿，企业和居民信贷需求双双偏弱，不过新增股票融资创年内新高。10号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实施细则发布，将于10月10号生效。为体现试点政策的普惠性，单个投资者额度目前暂定为100万元。10号北京证券交易所第二批业务规则向市场征求意见，形成了契合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制度安排。日前，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三家汽车芯片经销企业哄抬汽车芯片价格行为共处罚250万元。今后，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价格监测，严厉打击囤积居奇、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未来五年，国家电网将投资超过2万亿元，推进电网转型升级。目前，多条特高压线路有望加速落地，预计未来特高压通道配套的电源项目将成为我国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支撑。到5号，今年新基金发行已经达到了1526只，募集资金达到了2.14万亿。近一周来，有40只基金发行，主动权益类基金、被动型指数基金受到青睐。数据显示，近一周上证指数上涨 3.39%， 突破3700点，收盘创2016年以来的新高。深圳成指上涨 4.18%， 创业板指数上涨 4.19%， 两市连续38个交易日成交额在万亿以上。好了，以上就是一周财经热点关注。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前科技，我们先来关注我国在核废料固化能力上获得重大突破。9月11号，国内首座高水平放射性废液玻璃固化设施在四川广元正式投运，这标志着我国已经实现了高放废液处理能力零的突破，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具备高放废液玻璃固化技术的国家，对我国核工业安全绿色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放射性废物处理呢是核能安全利用的最后一环，其中难度最大、技术含量最高的就是放射性废液的处理。放射性废液玻璃固化是在1100度或者更高温度之下，将放射性废液或者是玻璃原料进行混合溶解、冷却之后形成玻璃体。由于这个玻璃呢，它的浸出率低啊，强度高，能够有效的包容放射性物质，并且形成稳定的形态，它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废液处理方式。 这项技术的难点在于需要包容率高、稳定性好的玻璃固化配方，形成的玻璃体能包容放射性物质的时间达到1000年以上，这需要强大的工业与制造业基础做支撑。此前，世界上只有美国、法国、德国等国家掌握了相关技术。 那这个设施投运之后呢，预计每年可以安全处理数百立方米的高放射性废液，处理产生的玻璃体呢将被深埋在地下数百米深的处置库里，达到放射性物质与生物圈隔离的目标，实现彻底安全，为核能利用提供坚实保障。 技术的创新少不了科研人员的奉献。昨天有着中国诺奖之称的未来科学大奖揭晓。 其中呢，生命科学奖的获奖人是香港大学教授袁国勇、裴伟士，他们发现了冠状病毒是导致2003年全球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的病原，并且呢，确定了由动物到人的传染链，同时还预测了人类似 SARS 的流行病有可能会再次出现，那么强调了公共卫生防备的重要性。评审人之一王晓东说，正因为他们做出的贡献，我们的科学家团队才能在这次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中快速确定了原因。 也为您介绍一下，未来科学大奖于2016年正式成立，是我国内地首个由科学家、企业家发起设立的民间科学奖，表彰大中华地区做出的在世界上有长期影响力的科研成果。它设有生命科学、物质科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三个奖项，单项奖金为100万美元。此前的五年，未来科学大奖评选出了施一公、袁隆平、邵峰、薛其坤等多位获奖者，获得了科学和社会领域的广泛认可。 好了，最后我们再看一看小米首款仿生四足机器人铁蛋儿已经走出实验室。近日呢，小米集团副总裁崔宝秋在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称，小米不仅会筹建机器人实验室，还将设立机器人开源社区，通过技术回馈促进机器人领域共同进步。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铁蛋机器人啊，它的外观像一条小狗，它通体黝黑，四肢灵活，有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它根据主人发出的指令，能走会跑，还可以后空翻啊！不仅可以实现厘米级导航避障和每秒3.2米的最快行走速度，还能够学会各种各样的机器舞，并且呢自动跟随主人。 边缘 AI 超级计算机是铁蛋的大脑，它还搭载了两个深度学习加速引擎，可以处理来自多个传感器的海量数据。另外呢，它全身还拥有11个高精度的传感器，可以主动探测外部的细微变化，其中包括触摸传感器、摄像头、超声波传感器、 GPS 模组等等。基于这些，可以衍生出更符合生物直觉的交互功能以及环境感知分析能力，最终还原出更加真实的生物反应。 此外，铁蛋还可以外接探照灯、全景相机、运动相机、激光雷达等多种扩展设备，支持生活防水，可以应对多种复杂使用环境。 大会上，小米承诺将把仿生四足机器人研发成果向全球开源，通过技术探索让铁蛋实现更多超能力。为此呢，小米会筹建小米机器人实验室，邀请机器人方向的技术专家和精英工程师加入，一起探索更酷更好玩的未来。 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赵阳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保天天谈。 医保天天谈。 好，欢迎收听北京市医保局系列专题节目医保天天谈。上期节目给大家讲到了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那么本期我们将用一些生活中的例子来给大家讲一讲哪些情况医保基金是不予以报销的。 问题一，广义上来讲有哪些情况医保基金是不给报销的呢？根据社会保险法相关规定，有四种情况医疗费用不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一，应当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的。二，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的。三，应当由公共卫生负担的。四，在境外就医的。 问题二，比如赵大爷走在路上被撞倒了，而且撞倒赵大爷的肇事者逃逸了找不到，那么赵大爷看病治疗只能自己掏钱吗？在上述情况中，如果肇事者逃逸无法找到，医保基金可以先行支付赵大爷的医疗费用，肇事者逃逸不支付的可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医保基金先行支付后有权向肇事者追偿。 问题三，如果冯先生在上班途中被车撞倒，也应由医保支付吗？如果冯先生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中承担主要责任，则应由他个人承担医疗费用。如果是对方承担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则由对方支付他的医疗费用。如果对方逃逸的，可由工伤保险先行支付他的医疗费用。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本期内容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看见背后的每一次，持守专注。 易方达基金经理齐和，9月15日，齐和力作匠心呈现背后的故事，上支付宝搜齐和。市场有风险，基金投资需谨慎。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早上的8:29，这里是由于浩和李玲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旅游资讯，先为您介绍一个科学嘉年华活动。北京市科协主办的科学嘉年华活动正在北京科学中心举办。本次嘉年华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推出了北京科学中心云课堂和北京云端科学嘉年华。 在嘉年华的小球大世界主题展教活动中，同学们可以参加以火星为主题的探究课程、主题讲座等。在科学工作坊，同学们可以从生活和学习中常见的实际现象或问题出发，体验科普表演、科学实验、亲子活动、科学制作，以培养实践的科学思维，学习探索的科学方法。 此外呢，还有展示和传播多个学科思维的课程、科学影像、人工智能与创客名师工作室活动，以自主芯片为主题的报告、创客动手做活动，以及中科院院士带来的碳达峰、碳中和主题科普讲座等多种活动。北京科学中心位于西城区北辰路9号院，科学嘉年华活动呢会持续到9月17号，有兴趣的家长和同学不妨抽时间去看一看。 平安北京海淀微博昨天通报，针对圆明园一游客踩踏遗址的情况，海淀警方会同公园管理处迅速开展调查。经查，9月8号，违法行为人李某，男，39岁，在圆明园遗址公园违规进入遗址踩踏拍照。 目前李某已经被海淀警方依法行政拘留。警方提示游客要文明旅游，对于不遵守游园秩序、破坏文物古迹的行为，警方将依法查处。 事情发生在9月8号下午1:40左右，一名中年男性游客无视请勿进入的提示牌，进入遗址区域拍照踩踏遗迹。 大约10分钟之后呢，公园的工作人员发现了这个情况，立即对该男子进行劝阻。最终在工作人员的劝阻下，这名男子慢悠悠地往遗址区域外走去，继续游览其他景点。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来关注全运会啊，北京时间9月12号，全运会跳水女子10米台决赛，奥运会冠军全红婵、陈芋汐、张佳琪同场竞技，最终呢，全红婵以419.25分拿到了全运会的金牌，陈芋汐获得亚军，任倩取得第三名。 在昨天的女子10米台半决赛中，东京奥运会10米台冠亚军全红婵和陈芋汐同以416.05分并列第一晋级决赛。但是当天的第二跳和第三跳，全红婵稍显紧张，动作呢有些许瑕疵。不过在调整状态之后，她找回了自己的节奏，在第四跳再次上演水花消失术，成功实现反超。 她其实对之前是落后的，后来才追回来的哈，很精彩的一个比赛。来看展览方面，意大利文艺复兴纸上绘画一次与中国的对话绘画展正在钱粮胡同的木木美术馆开展。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提香和拉斐尔在内的众多文艺复兴伟大的艺术家的作品齐聚一堂，这也是大英博物馆与中国民营美术馆的第一次合作。 展览集中囊括了1470到1580年间活跃于意大利半岛的众多艺术家的作品，分为6个主题：人物、运动、光线、服饰、自然界和叙事，深入探讨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如何通过研究运动、光影和服饰等元素，为他们的作品赋予生命、形式和动态。 值得一提的是呢，展览还第一次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纸上绘画作品与中国当代艺术并置对话，展出了郝亮、还有胡晓媛、靳尚义等的相关主题作品，试图发掘中西方艺术跨界时空的重要关联。展览将展出到2022年的2月20号。 还是展览方面，第十二届海峡两岸少儿美术大展继福州厦门巡展之后，来到北京的北京台湾会馆进行巡展。展览以发现秘密为主题，将两岸少儿笔下200幅灵动有趣的作品，通过生活小发现、被发现的秘密、世界真奇妙、未知的奥秘四个分主题与现场观众一一分享。 展览还特邀林永发和陈建明两位来自中国台湾台东和花莲的艺术家，他们各以四幅水墨作品描绘当地独特的自然风貌与文化，带领观众一起发现台湾之美。展览将会持续到9月14号。 好，今天是周一，我们照例进入一周文娱大搜索板块。先来关注电影方面，由秦沛、汤镇宗主演的电影《非常主播》正在上映。电影讲述了城市落魄男青年张小天接到老板指令，要将村里的传世宝贝狸猫换太子。 据了解呢，非常主播是以广东清远的乡村新闻官为题材，着重刻画了新时代年轻人回乡创业，利用网红直播等创新手段推广家乡生态旅游，服务乡村，带领村民致富的故事。这部影片充分还原了岭南乡村的特色风貌和山水风光，近80%的镜头都在英德取景拍摄，出现了很多极具辨识度的岭南元素。 再来为您介绍一档音频节目，是由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与网易云音乐共同打造的音频节目，叫做《你好钟南山》，目前呢正在陆续上线播出。 你好钟南山的节目是共17，以求学经历、钻研科教，还有业余爱好、感情经历等角度为切入点，讲述钟南山院士敢医敢言、铁肩担道义、敢为人先、鞠躬尽瘁的南山精神。 奥运冠军孙一文、文艺工作者王立坤、张艺兴、张新成、张雪莹、马天宇等青年担任朗读者，讲述动人心弦的故事，阐述青年人的体悟和感受，领略振奋人心的精神力量。我们接下来来听一下第一集由王立坤带来的中国经验。 2020年3月18日下午，一场特别的疫情防控通气会在广州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召开，来自全国各地及美国、日本、波兰等多个国家的数十家新闻媒体及记者们早早地来到现场，他们准备好了长长的问题单，等待着中国最新的抗疫声音。对于钟南山来说，这无疑又是一场鏖战。面对一系列敏感的问题，他甚至已经分不清这是第几次向公众回应解答，但他的回应一贯有理有据，开诚布公，从未改变。首先进行发难的是针对病毒源头的刁难，对此钟南山严正指出，源头和疫情发生地不是一回事儿。 H1N1 于2009年首先在墨西哥发生，你能说这是墨西哥病毒吗？同样 MERS 在中东流行，也不能说是中东病毒。新冠疫情先发生于武汉，不等于新冠病毒的源头在武汉。他进一步解释道，这是科学问题，相信在全球大合作下，特别是对病毒谱系进化的研究，未来自有公论。看在源头问题上交锋无果，西方媒体又开始在治疗方案上做文章，旁以群体免疫，钟南山的回应直截了当，群体免疫需要60%的人口都得病，但没有证据表明被新冠病毒感染一次后永远不会再被感染，传染性高，致死率高，这就是为什么必须要严格重视新冠病毒的原因。钟南山再次语重心长地说，并不是因为哪个国家发达或者采取了回避态度，病毒的传播就会绕道走，病毒不认国界，人民的生命健康高于一切。或许正是因为拥有这样的眼界和格局，所以即使面对西方舆论的种种质疑，钟南山依然毫无保留地向全世界分享中国抗疫经验。中国的检验在于控制传染源，围堵疫情高发区域，其他地区做联防联控。他进一步介绍说，当前这些措施已被证实有效，联防联控的核心在于早预防，比如少参加聚会，多在家，出门戴口罩，重点在于早发现，呼吁民众不舒服就看病，

他创立工作室网上直播，推出家庭语言康复系统课程和多门公益课，七年多累计受众 13.22 万人次，数以百计的孩子进入普幼普小。他还组织公益讲座、听障儿童朗诵会等，出版了专著。 赵红一，女，1979年4月出生，北京市综合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主任。2014年，赵红一与公益服务结缘后，参与发起暖老暖心等项目。2017年，他创建了综合，关怀老人、妇女等弱势群体，为困境儿童提供学业辅导、法律援助等服务。几年来，培育了3500多名志愿者，孵化了110多支社区社会组织，累计开展13300多次各类专业服务。疫情中还捐赠了1.5吨高浓缩消毒液。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号。 好，接下来进入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53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王真真，1989年出生，艾伯诺德北京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研发工程师，2018年北京青年榜样获得者，很高兴能够作为青年代表为大家诵读党史。今天为您讲述的是百年党史中的1973年三线建设初步完成。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的世界冷战格局中，国际局势的发展充满动荡和曲折，中国面临来自多方的公开和潜在的侵略威胁、战争挑衅和军事压力。三线建设就是在这样国际国内的大背景下布局和实施的，开启了中国经济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工业大迁徙。 1964年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 当时中共中央决定将国防工业由东向西进行转移，建设重点放在西南、西北等地。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政策感召下，全国几百万工人、干部、科技人员和解放军官兵响应国家号召，不讲条件、不计得失，打起北包、跋山涉水来到深山峡谷，大漠荒野。他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创业精神，在偏僻的崇山峻岭中开山平地、安营扎寨、修铁路、建工厂、开矿山，默默将青春年华奉献给了三线建设事业。1973年，三线建设初步完成，几百万建设者齐心协力、艰苦奋斗，取得了巨大成就。三线建设改善了中国的国防工业体系，极大地改善了中国工业布局，先后建成了一批重要铁路、公路、干支线，改善了西部地区的交通条件。1973年还有一个大事件，世界上第一株先行杂交水稻在我国培育成功。 发展杂交水稻在全世界来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不能躺在土壤布上，尽量发挥心灵贡献。 这种先行杂交水稻不仅解决了中国人多粮食少的问题，也给世界粮食产业带来了一次绿色变革。袁隆平从此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杂交水稻之父。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好，下面进入今天的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名叫罗奇花，作为北京市密云